嗨，大家好，今天呢是我自己一个人来录，没有错，就是今天是礼拜天的晚上，然后刚好没有什么事，想说来跟大家聊聊天，也没有聊天啦，就是因为你们也没有办法回话，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自言自语，对，好好笑，好尴尬。就是我突然刚刚在翻，就是手机的，就是荧幕截图，就会发现自己就是小时候都会截一些，就是金玉良言这样，然后就有蛮多的图是关于感情这方面的，就是语录之类的，不是什么8+9那种，就是渣男语录，什么狼若回头不是报恩就是报仇，不是这种语录，就是一些可能女人迷或者是一些文青作家会写的一些，你知道，心情小语，点点滴滴之类的。对，就是想跟大家聊聊关于单身跟谈恋爱这件事，就是因为其实我本人单身至今大概快2年半、啊、好久，讲出来自己都吓到，大概2年半。然后这段时间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偶尔会觉得说，哎，好像可以想，有点想要交一个另外一半，就是觉得好像，就是觉得这件事好像可以做。可是怎么会是什么好像可以做，又不是什么好像可以吃酸奶液，就是很荒谬。但就是会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些时候会觉得有一些事情，或者是有一些心情嘛，会希望跟一个有特别关系的人去分享或分担。对，我觉得这会是我想要谈恋爱的主因吧，就是还是希望会有一个特别的人。但是就是一路上居然用到一路上也没有多久，就是但就是这段期间其实就是还是有认识很多人，很多也没有很多、啊、还是有认识一些人，然后有可能尝试了一下，但最后就是都没有进到关系里面。就是我自己一开始也会想说，哎，是不是自己有问题，或者是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够好，觉得好像自己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巴拉巴拉，就是要怎么样去改善，是不是长得不够好看，是不是怎么样。但后来就是再过了一段时间，沉淀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看缘分的事情，就是讲起来很陈腔滥调，就是但我真的觉得就是看缘分，就是你要遇到一个可能个性跟你合，然后就是三观都要合，然后就是长相啊，然后怎样，就是基本上我觉得谈恋爱就是一种，我觉得还蛮像赌博的，我自己觉得。因为如果除非今天你是渣男或渣女，我们就不列入讨论。可是如果你要认真的交往的话，其实你就是必须要把另外一个人放进你的生命当中，你就势必要花时间跟他相处啊，跟他陪伴对方，或者是说就是去经营这段感情，那就代表你的时间就会被瓜分掉，你可能就要去牺牲自己想要做的时间，想要去做其他事的时间，像你可能就有时候就不能那么常打电动啊，不能怎么样，就是你必须要去牺牲掉自己的一些东西，去换取就是这段感情的稳固，就是跟另外一个对方的爱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在不清楚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情况下，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们在一起可能就不长久，就是可能三观就是已经没有很合了，然后或者是就是不来电，就频率没有对到，然后还是硬要交往的话， 我觉得后续的那个成本反而比较大，就是你可能要花很大的时间跟精力去磨合啊，然后可能最后还是就是如果不小心分手，就会感觉或者是认识更惨一点，就是你认识更深入认识对方之后，你发现他根本不是你喜欢的那种人，就觉得干他怎么人这么烂这样，你就会觉得傻小，你就根本在浪费时间。就是我觉得那这段被浪费掉的时间不是很可惜吗？就是你就是认识了一个烂人，但你也可能就是，当然你也可以转念一想说，哦，你学会怎么样去辨别一个烂的另外一半之类，就是这些失败的经验是可以成为你的经验值啦，就成为你的一点养分。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长大之后自己的时间就是很宝贵，因为可能一到五啊，上班上课啊，然后下班可能还要有时候还要加班啊，或者是要就是进修啊，巴拉巴拉巴拉，自己的时间就已经够少，压力就很大，然后你还要去照顾另外一个人，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目前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压力的事情。对，所以我也就没有特别强求说好像一定要交一个另外一半，而且我自己对于就是现在的自己的时间跟自己的生活的安排都觉得还蛮满意的，就是我可以自己去排解很多我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我可以找到自己的娱乐，然后就是可以在生活中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也是真的很好。有时候可能太孤僻了，不好意思，我的朋友们，就是我没有，我不是那么不需要那么常跟朋友可能聊，还我自己是蛮爱聊天的，可是就是频率不用到说真的非常长，可是有几个很好的朋友就是会比较常保持联系，可真的实体见面的话也没有到很经常约出去。我也不是一个很爱户外活动的人，就是但我就是找到自己的，就是有一个自己很同温层的一个交友圈，这样我就觉得还蛮舒适，然后也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在课业跟工作上，然后就是也没有要很矫情的说什么我要成为更好的人，没有啦，就只是觉得说就是现阶段有自己更想做的事情，然后谈恋爱的话可能会有点太分散精力，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就是会觉得他现阶段没有想谈恋爱这个心情，我是非常认同的，我觉得是真的有可能有这件事，我觉得不止，就是这个当然可以是一个借口，可是我觉得真的会有人是以这样子的想法去认识对象，就是可是以这种想法去认识对象，就会变成说他的标准会变非常非常高，就是他那个对象必须要通过就是层层的考核，或者是一定要通过一个很高的标准才有办法就是跟对方进入一个稳定的关系。因为我今天就不想做这件事，就我就不想吃饭了，所以如果你现在硬要逼我进食，我就一定要吃超高级料理，就是我一定要吃到就是 A5 和牛之类的，乱讲的，就是你一定要吃到一个高级料理。我觉得就有点比喻的话，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算比喻适当，但我自己觉得感受就有点像是这样，就是除非真的遇到一个人让你非常非常心动，就觉得真的天哪，真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女，才会想说好，那我就是还是 try 看好了，不然真的目前对我来说谈恋爱就是不是没有一个很大的诱因要促使我去做这件事。欸，为什么今天会突然聊到这个，就其实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看待恋爱的比重，就是在生命中的比重本来就大相径庭，还用成语，对，就是大相径庭。有些人觉得谈恋爱很重要，有些人觉得谈恋爱不重要，那我觉得其实都无所谓。可是谈恋爱又不是一个我们可以 主导的事情。就今天又不是说你肚子饿就去楼下 Seven 买东西吃，然后你想谈恋爱，可是你单身，你就随便找一个人来爱，当然也是可以啦，就是只是不一定会成功，哎，也不一定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在某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谈恋爱的时刻，就是好好的去把握当下，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就是我觉得我每次都觉得，就是有时候思考，仔细思考，都会想说把生活的更好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广义的来看，其实就是你生活的更快乐，就是你去找到你在工作上可能不要表现得太差，然后你下班之后可以跟朋友吃个饭，或者是运个动，去不知道烘焙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可能假日的话就跟朋友见面，陪陪家人，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就是我觉得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感伤，虽然一定会有，就是如果可能分手的话，一定或者是长期单身 ，just like me， 就可能有些人会有时候会有点低落。我觉得这种低落是健康的，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花很大量的时间去有点责怪自己。我觉得就是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或者是去尝试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事，像是我像是去玩密室逃脱之类，我乱讲啦，或者是去净滩呐，就是我觉得，或者是去流浪狗之家帮忙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就是你可以去尝试你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我觉得哦，看同学都在做什么，爬山呐，就是都是一些还蛮有趣的事情，就是。不要让人生好像就停住在就是那个很难过的当下，就是我们都可以很快的，不用很快，我们都最后都一定可以好好的站起来，伯恩站起来，好好的站起来，然后往前走。就是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就是有些人的心态哦，不能说心态，我觉得就是也不用拿到底是不是单身，到底你是单身还是稳定交往中去定义一个人的生活到底，或者人生到底圆不圆满，就是好像就是一般人的对可能就是交往或者是谈恋爱的刻板印象，就是哦，你终究就是要成家立业啊，然后就进入一段婚姻啊。可是就是没有必要每个人都是走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因为婚姻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不知道，我觉得我比较想说的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人生选择吧，就是。有些人想要单身是因为他想要刻意单身，就他没有想要进入一段关系，他觉得自由的生活很好。然后有些人想要进入一段关系是他可能很需要另外一个人的陪伴，或者是他想要体验爱与被爱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其实都没有问题，可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要太多批判吧。就是不要太多 judgment， 就是说哦，我觉得干嘛你就是单身，自以为就什么你单身就是没人爱，或者是虽然我自己也很爱开玩笑，我没有人爱，才没有，真的才没有，我有人追。好啦，开玩笑，就是会有人就是哦，你们就没人爱啊，你就很可怜。我想说谁，我听到都很不爽哎、欸，我就想说。讲出这种话的人才可怜吧，就是你要用有没有另外一个人去陪伴你，当成你人生圆不圆满或者是人生完不完整的一个标准。那万一这个人走了啊，你不就死了？我们就是人生在世吧，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啊，所以每个人。大家的课题应该都是学着去怎么跟自己好好的相处，就是只有自己，即便只有自己一个人，还是可以活得开心、快乐、自在。就是 不用在那边说哈，你单身这么久，你是不是应该要找个伴，或者是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干你的事。生气，讲到生气，就是会觉得对啦，就是有些时候当然就是只是出自于关心嘛，朋友就会希望可能啊，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好的归宿啊， blah blah blah， 但我觉得就是不要用太critical， 就是太严厉或者是太批判性的语气去讲这件事，就说可能就说哦，希望你赶快找个好人家嫁掉，不用嫁掉，所以希望你赶快找个好人家在一起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可以去传达你的关心，但也不用太过说哎呦，就是怎么这样，你这样很不好， blah blah blah， 就也没有好不好？对，就是我觉得谈恋爱就是缘分啊，你没有碰到那个人，你没有碰到适合在一起的对象，那你去随便找一个人乱爱，不是也就也是可以啦。可是就是对我来说就觉得没有必要。而且之前我听看一个影片，就是一件衬衫的影片，就是黄山料访问谢颖轩，然后由于谢颖轩是摩羯座，我本人也是。就是他是摩羯座之光，然后我就是他在影片里面讲的话几句话，我觉得还蛮有道理，因为就是他大概将近40岁，然后目前就是单身，然后就是黄山料就问他说，就是关于恋爱的一些看法这样，然后谢颖轩就表示说，他觉得谈恋爱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很讲求缘分啦，但他的大意是说，就是，谈恋爱这件事是很好，可是就是你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要谈恋爱？就是你是因为你身上缺乏了什么，需要另外一个人去完整你吗？就是你是因为缺乏爱，然后你觉得你的生活不好，你想要找一个寄托。所以你找了另外一个人来喜欢、来爱他，你把你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生活的课题寄托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那这样真的是谈恋爱的真谛吗？讲真谛会不会有点太夸张？就是这样跟谈恋爱原本谈恋爱，我觉得我自己诠释是，我觉得谈恋爱就是两个适合生活然后的人可能在一起，然后就是喜欢彼此的存在，觉得最单纯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今天你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会有点太过刻意，或者是你觉得自己一个人薪水太少，没有办法在台北市买房子，你就硬是找一个富豪然后跟你一起去买房子，当然你的那个烦恼可以就是被解决掉，可是就是这样子有没有意义嘛？我们就自由心证啦，有意义的人就觉得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人就会觉得没有意义。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好像都是心，就是那个精神层次方面，就是会有很多有些人有时候会有一些刻板印象，但我觉得就是其实是可以保持着一个自由、开放、多元，怎么感觉在讲什么？就是那民主政府什么鬼的？就是保持着就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心胸去看待，就是每一个人对恋爱的态度。对，所以我不觉得自己好像单身几年怎么样，因为我过得很快乐，应该吧。我很快乐，开始唱歌，这是哪首歌哦？花都开好了，对，《蔷薇之恋》的主题曲，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今天想要主题好像因为很偏离，其实主题就是在讲大家对于爱情跟大家其实就是我分享我对爱情还有单身的一个看法，对。但还是希望，当然希望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伴侣，然后可以让自己的生活的快乐加成。 就是也不是说只为了快乐加成，就是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然后去更可能对生活会有更不一样的体悟吧，我想。对，所以今天就是临时，也没有临，对啊，临时想跟大家来聊聊天，这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个艺人 talk show， 不要说自己 talk show， 就是一个人。今天真的成为那个我的标题摩羯座男子聊天室，应该是碎碎念，因为没有人陪我聊天，所以我就是自己一直讲。我真的话很多真的，就是谢谢所有的听众，就是有任何的意见也欢迎你们就是回馈给我，就是用任何形式，就是在 IG 留言之类的。就是好，今天谢谢大家的聆听，祝大家周末愉快，不知道上架的时候是不是周末，但周末愉快，晚安。